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visit a place, a theater. So as you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the structure of this theater.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要听的是剧院的一个游览介绍，有两个刚入职的员工，他们在剧院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了解剧院的布局和功能。 好，首先咱们先看一些词汇。第一个词 artistic， 这个 art 这个词艺术咱们比较熟，它的形容词是 artistic。 这个 artistic 其实就稍微变了一下它的词性之后呢，它的重音有所变化，所以呢好多同学就识别不出来了。 artistic 形容词啊，比如说 artistic view 啊，就是艺术观点，你也可以说 artisticdesign 艺术类的设计等等。好，第二个单词 majority 来自于 major， major 是个形容词，它是一个 majority 是个名词，大多数的人或者是大多数的东西 majority， 跟它相反的这个单词是 minority。 哎，这个我知道，之前我们也反复强调过这组反义词哈。 对， 一个是 majority， 另外一个是 minority， 没错。比如说少数民族，你可以说 minority nationalities， ethnic minority 也是对的。下面一个词 relaxation， relax 是它的动词形式，就是放松， relaxation 名词也是放松的意思。 corridor 这个单词呢其实用的很广，它是走廊长廊的意思，我给大家拼写一下 CORRIDOR corridor， 比如说颐和园里边有一个长廊，叫 long corridor， 这是一个挺有名的景点，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visit the summer palace， you may pass through the long corridor which divides the mountain and the lake， 昆明 lakeCorridor 呢，这个单词呢，就是说这个走廊可以长可以短啊。接下来一个单词 separate 这个单词呢，好像长得很平常，但是有许多同学他拼写是有错误的。Separate， 我给大家拼一下正确的拼法 ：separate， separate。它可以当名词讲。也可以当动词讲啊，比如说the two people are separated， 啊，这两个人分开了。 它也可以后面加一个 from each other， 分开了啊。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 compute 这个词。 哎，这个单词跟 computer 有点像哈。 没错。 computer 我们都知道是计算机、电脑的意思。 对。 那想必 compute， 这个 compute 是动词的意思，是计算、估算、运算的意思吧？ 对。比如说你要用这个说云计算这个 term， 就是 cloud computing， 用这个动名词去 e 加 ing 的形式来表示它的这个概念。那 computer 是计算机，而 calculator 是计算器，就是当你 calculate 这个数字加减乘除的时候，你是用 calculator， 但是你用 computer 呢，它的功能又比 calculator 强大了许多啊。所以这两个虽然都是中文的意思里还有计算的意思，但是呢它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下面一个 internal 是内部的、内在的，它对应的反义词是 external。 好，我给大家把两个词都拼一下， internal internal external external、啊、这两个单词就是在前两个字母上有差异，一个是 in 表示内的，一个是 ex 表示外部的。好，接下来一个单词是 director。 director 这个词它的含义非常多，尤其是当你翻译成中文一个职称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film director， 是一个电影导演。你也可以说 the director of a company， 这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那你也可以说主任，比如说 the director of a department， 一个部门的主任。所以 director 这个词对应成中文它有好多种变形，但是呢它核心的意思就是领导的这个意思。好， director 给大家拼一下， D-I-R-E-C-T-O-R director。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单词它有两个发音，一个是 director， 一个是 director、啊、这两个单词的读音都需要大家去能够识别。最后一个单词是 foyer， 这个读音感觉比较特别，我先给大家拼一下啊， F-O-Y-E-R foyer 这是一个指一个建筑的一个区域。 嗯，很有意思啊，我以为这个拼写应该读成 foyer、 哎、 就是 F-O-Y， 但是也有人这么念 foyer。 嗯，那到底是 foyer 还是 foyer 呢？都可以。 对了，所以美音就会把它念成 foyer， 而英音呢是 foyer。 嗯， 好，这个单词的两个读音也需要大家都去识别。它就是门厅、休息室，比如说在剧院有一个大厅，然后呢你刚到这个剧院的时候演出没有开始，那么就在大厅等候啊。然后大厅里可能也会有卖纪念品呐、啊、放的宣传册呀、海报啊等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foyer 或者是 foyer。 好，那今天的单词咱们就预习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听第一遍录音。 Now, a word about the layout of the building. The auditorium, stage and dressing rooms for the actors are all below ground level. Here on the ground floor, we have most of the rooms that the public doesn't see. The majority are internal, so they have windows in the roof to light them. Standing here in the foyer, you're probably wondering why the box office isn't here, where the public would expect to find it. Well, you might have noticed it on your way in. Although it's part of this building, it's next door, with a separate entrance from the road. For the theatre manager's office, you go across the foyer and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right, and it's the room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with the door on the left. The lighting box is where the computerized stage lighting is operated, and it's at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When you're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left, turn right at the water cooler, and right again at the end. It's the second room along that corridor. The lighting box has a window into the auditorium, which of course is below us. The artistic director's office is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right, and it's the first room you come to on the right-hand side. And finally, for the moment, the room where I'll take you next, the relaxation room. So, if you'd like to come with m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雅思听力材料给听完了。这一段内容呢是介绍一个剧院的布局以及相关的功能的。 下面我们逐句讲解。 啊，他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他说 Now, a word about the layout of the building. 那现在呢，我再提一下这栋建筑的布局啊 ,layout, 啊，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单词。layout 就是布局的意思。 就是 L-A-Y-O-U-T。 这个 lay 呢，就是有摆出来的意思。 没错。 啊 ,layout, 就是你这个把它的结构啊布局啊摆出来，就是 layout, 所以是布局的意思。 对，就感觉是一个建筑物，你看一下它的图纸， 嗯， 那这个图纸就是一个 layout, 它所有的平面的设计啊都展现出来啊， 没错 ,layout, 布局。 好，那同时这个词还可以用于我们编一个报纸，比如说做一个报纸，你哪一个部位放哪一个栏目，好，你也需要一个 layout, 或者是哪儿放一个插图等等，所以呢它也可以用于这种纸质的或者电子制的这个设计啊，图纸。 The auditorium, stage and the dressing rooms for the actors are all below ground level. 他现在说这些布局里面的一些场所了啊、 哎、 比如说第一个 auditorium、 哎、 就是礼堂和正厅的意思， 嗯，就是大厅哈， 嗯， 还有这个 stage, stage 我知道就是舞台，一个剧院的舞台就是 stage, and the dressing rooms,、 啊、dressing room, dress 就是你穿衣服吧，是吧， 对，没错， 那就是 dressing room, 那肯定就是演员使用的更衣室、啊、 对了，他说这些功能的房间都在哪儿呢？ are all below ground level, 哎，这个 ground 就是地面的意思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在 ground level 之下了，也就是在地下了啊。 没错。Here are, here on the ground floor, we have most of the rooms that the public doesn't see. 啊，他说在这个一层，一楼的大部分房间都是观众所看不见的。这个 ground floor 这个提法呢，就是英式英文用的比较多。他把一层，其实我们说的一层就是他的 ground floor, 然后呢我们的二层对应的英文的是 first floor, 那美式英语里边的 first floor 就是一层，就是中文的一层，它跟中文的体系数数的起点是一样的啊。英式英语呢 first floor 是跟中文是二层 second floor, 那下面呢他就介绍在 ground floor we have most of the roomsThat the public doesn't see, 啊，在一层的这个大部分的房间观众看不见。The majority are internal, so they have windows in the roof to light them. 大多数的房间都是内部人员使用，所以呢是用屋顶上的窗户来采光的。啊，这个 to light them, light 做及物动词就是照亮的意思。Standing here in the foyer, you are probably wondering why the box office isn't here, where the public would expect to find it. 啊，那你要是站在门厅这儿的时候，你可能就比较好奇，咱们这售票处在哪儿啊，对吧？这个观众来了，他得买票啊，观众能在哪里找到他？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个 expect to find it,就是说在人们脑海里边先有一个期待的预计在哪里找到他，然后他才会去那个地方再去找。 Well, 这是 expect 啊，这是 expect。 嗯， 就是大家一般来说，脑海里想到的是什么地方？ 对， 啊、 你看你去剧院吧，嗯、比如说， 对 你觉得这个卖票的地方应该在哪儿呢？我觉得就应该一层这个 foyer 一进大门的地方， 对 不对？对， 一般都是在门口啊， 对 啊，入口处边上啊，因为你买完票就要进场嘛，所以肯定离那个入口不远。 哎，但是他就说呢，在这个 foyer 这儿呢，大家就开始想了，我怎么找不着啊？这个卖票处到底售票处在哪儿啊 ？Well, you might have noticed it on your way in. 你们在进来的路上可能已经注意到了。Although it's part of this building, it's next door with separate entrance from the road. 哎，虽然也是在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呢，它其实是在路的那一边有单独入口的那个地方。 For the theater manager's office, you go across the foyer and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right, and it's the room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with the door on the left. 啊，这听起来这个方位，大家在脑海里边能画出一个图吗？啊，他就说这个售票处呢，首先呢就是另有其门，有单独的入口，然后他说这个剧院的 经理的办公室，现在介绍他的这个路线怎么过去。 For the theater manager's office, 你要想找经理办公室，你先要穿过啊 ，go across the foyer， 要穿过这个大堂，也就是走到大堂的对面。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先要走过这个双开门的这个门。Turn right， 向右拐。And it's the room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在走廊的尽头，这一间办公室就是经理的办公室。With the door on the left， 那么他的这个门是在左手边。好，所以呢就是穿过大厅啊，然后有一个双开门穿过去，然后呢再去找。 所以这个顺序呢我再给大家念一下英文，大家再仔细听一下啊，我念得慢一点。 For the theater manager's office, you go across the foyer and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right, and it's the room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with the door on the left. 没错啊，现在就是穿过了这个双开门的位置之后呢，向右转，走廊的尽头，门在左手边。啊，清楚了吧？希望这个慢慢的讲解。其实这个方位没什么生词，但是因为大家语言不熟练，所以呢，反应可能没有那么快。The lighting box has a window in the auditorium. The lighting box is where the computerized stage lighting is operated, and it's at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说到这个照明箱，也就是电脑控制舞台灯光的地方，就在这栋建筑的背面。At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 就是在它的后身。 对。 这个 computerized, 它的这个原型 computerized, 其实也是一个很常用的构词法。computer 是电脑，这个咱们已经知道，它源于动词 compute, 我们也预习过了。然后呢 ,computerized 是电脑化啊，什么什么动词后面加 ise 或者 ize 结尾呢，就是什么什么化，比如说 modernize, 就是现代化。Computerize, 电脑化。 When you are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right at the water cooler. When you are through the double doors, turn left. Turn right at the water cooler and right again at the end. 就是穿过这个双开门之后先向左转，然后在饮水机这个位置再往右转，然后走到头之后再右转。 It's the second room along that corridor. 然后照明箱呢，就是在这一条走廊的第二个房间。好，这里边先说一个啊，就是 water cooler, 请大家注意，这个饮水机呢，在国外呢，它不加热，所以它只用 cooler, 就是制冷这个功能。但是咱们在中国，通常这个饮水机冷热两用，或者是常温加热水，对吧？但是在外国呢，他们只要是喝白水就喜欢喝凉的，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习惯的不一样。大早上起来睡醒觉，先上冰箱里边拿冰的凉水喝，去吃饭到餐厅点白水，意思就是冰水。 他们就喜欢吃凉的，喝凉的。 没错，冬天也是如此。 真的啊？为什么？您分析分析，为什么外国人都这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他们的这个孕妇也是一样，人家坐月子的时候不需要说不能吹风啊，不能着凉水，人家既能吹风也能着凉水。 就是他们人种的体质跟咱们不太一样。 对，我读过一个科学研究，说他的血红素含量。比我们亚洲人要高 啊，怪不得那些人他们可能可以吃早餐的时候喝凉水啊， 喝凉水，喝凉牛奶， 是吧？ 人家不像咱们似的把这牛奶热了再喝。 我之前去过一次欧洲，我发现很多地方他们早餐都是吃凉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 water cooler 就是他的饮水机啊，大家要是想喝热水，你就别往 water cooler 那儿找。 嗯， 他们自己直接就是把那个水加热之后冲咖啡，人家才喝热水，平时人家不喝热水。 是吗？ 所以 啊， 那我估计英国人喝茶沏茶也是会是用热水哈，但是你要找那个饮水机，说我在那饮水机上找一个加热水的那个按钮，找不着。好，所以 water cooler 这个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嗯 啊，接着他把这个照明箱的位置也交代了，对吧？他在这个走廊的第二个房间，让你在哪儿转转转，你就找到这个照明箱。 大家不会听得有点晕头转向了吧？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文章里面有很多有关于方位，有关于